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翻到嚟呢個浩浩汤汤。今個禮拜呢，我哋個主題呢就係全球公義嘅，咁我哋好開心呢，就請咗曾瑞明先生呢就上嚟同我哋分享呢個講題。咁實際上呢，佢亦都呢有一本著作啱啱出咗，應該係四月份嘅時期先出嘅啫，就叫做參與對等與全球正義咁樣樣。咁但頭先嗰半個小時呢，我哋似乎呢就集中呢就討論咗一啲呢係一啲好根本嘅概念性嘅嘢、就譬如頭先曾 Sir 講過，即係平等同公平呢，其實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咁你覺得啦，其實我哋要爭取嘅係平等定係公平呢？即係最後個結果嘅平等啊，定係機會嘅平等啊，咁樣呢？咁亦都提到呢，就話即係人嚟講，係咪每一個人嘅價值都係一樣嘅、或者人嗰、那個所謂抉擇嘅自由係咪存在嘅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嚟講呢，其實我嘅興趣呢就比較上呢真係在於呢，因為一見到全球正義呢，我即刻諗起，因為我哋一路頭先講都係講個人嘅，咁大家睇全球呢，我就可能會未必同阿曾 Sir 所諗嘅嘢一樣啦，因為佢係以哲學出身啦嚇。咁但係我嘅興趣咧，就我雖然都好中意哲學，咁、但我亦都好中意歷史嘅即係地理亦都係我好中意。咁所以我即刻就會諗到咧，就係話其實頭先你哋講嗰啲概念係咪可以即係所謂充而廣之咧，就係、推廣到去由一個個人去一個群族去一個社會。甚至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國族呢，因為我一看起譬如 Global Justice， 我即刻想到的呢、就是國族與國族之間的公平的問題， 是、 就是全球正義。咁所以會唔會，其實我想聽下曾 Sir 的意見呢，就是當然其實你個人人與人之間的嗰個正義或者公義呢，同埋國族之間的呢是密不可分的，是不是密不可分的。咁但其實我唔知道你在呢本書入面呢，其實你嗰個側重點會是在即係一個個人為本啦，定係國族為本呢？ 呢個好好嘅問題，因為係最基本，頭先嗰啲討論好相關嘅，就話點樣點解會重視一個平等，即係重視平等嘅價值，其實都係對個人嘅尊重嘛。嗱，我哋可以想像一個情況，就係話嗱，當我哋世界國與國之間非常之平等啦。大家個資源啊，或者嗰個 power 都係話唔知點解啊一樣嘅。但可以都唔平等㗎喎。點解呢？因為可以入面個國與國，國入面嗰個分配係可以以非常之唔平均。等於可以話國富民窮啦，或者係喺某個國家裏面啲財富集中曬喺所有人某個人身上面，或者係某一群人身上面啦。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可唔可以接受先？你覺得 O 唔 OK 先？嗱，在國與國之間裏面完全平等，全部好像美國咁樣嘅，個個都美國嚟噶。但係有啲國家雖然佢有美國嘅財富，但係哇，佢分得好好唔穩嘅。O 唔 OK 咧？呢個情況， 即係意思係國家裡面分得唔平衡。 係啦，因為頭先才哥問一個問題，就話係國與國嘅層次定係個人層次咧？我答案都係話個人層次啦，因為我想 push 你哋諗一樣嘢，或者係逼你哋去做決定，就話嗱，國與國平等啦，而家大家 GDP 一樣嘅，或者係資源一樣嘅，大家嗰個 power 一樣嘅，喺聯合國裏面大家咁高咁大嘅。但係有啲國家係一個人攬曬啲財富嘅， 係 得唔得？ 即係對我嚟講梗係唔得啦， 啊、 即係我覺得，譬如你係justice 啊，你話正義啦，有時候認公義啦，或者係民主啦其實係暫時喺人類文明發展到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你冇辦法迴避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有主權國呢樣嘢 ，sovereign states。咁而喺成個世界嘅好多嘅關係呢，都係主權國與主權國之間嘅關係嚟嘅。咁所以喺面對呢個現實嘅時期呢，好明顯就會有所謂叫做國內同國際之分啦。咁所以呢，國內係應該有國內嘅所謂自由平等啊，但係其實國際之間呢，亦都應該有佢嘅自由平等同埋民主喎。咁所以你話我哋爭取民主，其實有兩層含義嘅。雖然對香港人嚟講呢，佢大部分都只係認識國內或者一個社會之內嘅民主，係咪？但係其實我係好即係好年輕嘅時期，我都已經係關注到所謂國與國之間嘅民主。咁好明顯，而家國與國之間呢，就只係一個形式上嘅民主，但係都形式上都冇嘅，因為我哋又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呢，就係嗰五個常任理事國有否決權㗎嘛， 係咪？咁有好多只係觀察員國呢，根本就亦都冇話事權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咦，咁二百個國家都成為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咁即係冇意思，咁即係大會啦，咪 Congress 囉。咁 Congress 嗰個好平等㗎，係一人一唔一國一票㗎。係。咁但係你個最慘就係話你好多嘢唔係嗰個US 唔係 UN 嘅 Congress 㗎嘛，唔係聯合國大會過㗎嘛，係咪？聯合國嗰個安全理事會 Security Council 呢，就其實好多時係決定咗啲嘢㗎嘛。咁所以而家我哋喺國際上嘅民主呢，其實都仲係好唔理想嘅。好唔理想，我都曾經諗過，我話起碼即係你話雖然係好似好低層次咁分啦，我話起碼每個州啊都有兩三個國家嚇，嗱、啊、南美洲冇代表，非洲冇代表嘅，即係安全理事會咁啊嚇，南美洲起碼都整個巴西去啦，係嘛？咁你呢個非洲起碼都或者唔知揾邊個國家，南非也好，埃及也好去啦咁樣樣。咁我就追求咧，就話起碼一個形式上嘅民主都要有國際上嘅民主先咯。咁所以頭先你講嗰個貧富懸殊，亦都係兩個唔同嘅層次噶。其實國與國之間貧富懸殊係嘛，即係我又唔接受嘅。國內之間貧富懸殊，我亦都係唔接受嘅。嗱，貧富差距咧，我係接受喎。唔好忘記喺中文嘅字義嚟講咧，懸殊咧其實已經係講係一個好超常態嘅分布，叫做懸殊啊嘛，係嘛？差距係有可能嘅，但懸殊就梗係唔好啦。 嗱，我嘅睇法都係。唔會一樣嘅，即係唔可能係個個人得到嘅嘢或者要嘅嘢一樣，因為其實每個人需要同埋每個人才能都係唔同嘅，係容許嘅。咁但點解會反對係嗰個懸殊呢？因為係有個 dominating power 嗰個問題啦、如果我哋好重視自由嘅話，或者好重視個人嘅話，你就應該理論上係唔容許呢種咁嘅情況出現嘅。不過 anyway， 我想再問翻頭先嘅問題，咁即係咪意思就係話個單位，即係我哋睇嗰個分配嘅單位，其實睇個人定係睇國與國？呢、這個幾重要嘅喎，因為其實頭先我估台哥其實想講兩樣嘢就 both 咯，我就話 both 係 both 啦。 嗱，我就一定係 both。 不過喺哲學上邊咧，或者我哋喺一個理論上邊咧，就係、是、話你如果你要整個理論去考慮個平等嘅問題嘅時候，你會以邊個為先呢？係個人為先啦，定係以國為先呢？我嘅睇法就係話係以個人為單位嘅。點解呢？因為佢嗱，譬如頭先阿財哥講嘅嘢就話佢話每個州都有代表啦。嗱，呢個我又再問一個問題就話。代表邊個先？代表你啊嘛，你覺得代表我啊嘛？咁其實都係一個單位嚟噶嘛。 係啊， 代表我哋，但單位喺邊度咧？咪我個人咯。所以其實我呢個 approach 或者我呢本書嗰個做法咧，其實係所謂 liberalism 嗰種睇法，就係以個人為一個倫理學嘅單位，即係以咁為考慮嘅。咁唔知大家點睇啦？即係話用個人做單位，你會唔會覺得好難接受，或者係覺得好奇怪啦？ 其實本書都有提過，即係譬如話一國家究竟係點樣形成呢？其實都係個人究竟有咩權利呢？咁其實呢反而覺得呢有好多問題係好想逐個逐個討論，因為咧每一個問題咧，其實我都唔明白，譬如話佢牽涉到啲國家嘅主權啦，咁但係亦都牽涉到譬如人權啦。 係啦，我都想講啊 ，Jeffrey 覺得睇得非常之好。 係啦，同埋人權咧，咁究竟一個人？佢係咪屬於呢個國家嘅公民一個自決嘅權利呢？咁呢個每一個亦都係一啲非常之多嘅令到我係好混亂。 主權先定人權先 係啦，冇錯啦，係屬輕屬重。 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如果話主權先同定係人權先，咁曾 Sir 應該就傾向係人權先啦。 人權先啦， 係啦，冇錯。咁我就想問一下個問題就係、是你點睇人嘅一個譬如話民族或者人嘅自決權利呢？即係我點樣先至為之屬於一個國家呢？因為如果我要去討論一個國家問題，我都係即係比較傾向想係最基本去諗究竟一個國家點構成咯。人我有冇權利揀我係咩國家？ 其實當代嘅政治哲學一個討論或者倫理學嘅討論都係所謂社群主義定係呢個liberalism， 即係其中一個對立啦嚇。咁其實個問題咧，翻到最核心，其實你話嗰啲千頭萬緒唔講，其實就頭先嗰個問題就係話一個。個人啊，其實係先於你嘅社群啦，或者國家，定係你嘅社群國家先於你咧咁樣。咁呢個問題確實好難答嘅，即係我到而家我都未有一個所謂話打到曬另一邊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你話我哋個人係先於國家或者社群嘅話，其實又唔係咁知係咩意思喎。你空溜溜嘅喎，係嘛？咁點話？你有你都有你嘅語言啦，有你嘅膚色啦，有你嘅文化喺背後，你先知道係咩係你啊嘛，係嘛？咁所以喺呢點上面又覺得自由主義唔係好掂喎，係嘛？社群主義有 point 喎，但另一方面又諗啦， 嗱，社群主義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話，喂，咁如果係嗰個社群或者個文化決定你嘅，或者塑造你嘅， 係， 咁你可唔可以跳出你個文化同社群去 criticize 或者係 evaluate 佢，或者係做啲 reflection 咧？ 係， 我哋覺得要嘅喎，即係我哋有呢個能力嘅喎，係嘛？ 啱， 我跳得出嘅喎，咁啊何解咧？ 嗯， 因為何解呢？咁變咗就呢種討論呢係好長嘅，漫長嘅，變咗另一本書嘅。其實佢都好多，譬如 Sandel 啦，係咪，或者係批評阿 John Rawls 啦，阿 Theory of Justice DJ 呢，其實 Sandel 出名就係嗰本書嘛，叫做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即係佢就想用社群主義觀點，就話 Justice 講 Justice 嗰啲人呢 Liberalism 呢成日將個人呢睇得太過空啦 empty 啦，好似有嚿嘢咁樣。不過我冇處理呢個問題啦喺度。不過我就覺得係可能係兩者都要 cater 嘅。 係。 不過我自己會傾向多啲，就話其實你一定要解釋到一個我哋可以 criticize others。 係。 criticize 自己嘅文化 ，criticize 自己嘅國族嘅觀點，咁先至 OK 嘅。如果唔係咧，我哋解釋唔到好多我哋唔可以接受嘅情況，就話你愛國家，國家愛你媽。或者是國家可以為了他的所謂他的存在去扼殺你那個存在。因為我估現在的現代經驗，因為哲學亦都有時是擺脫不到那個時代經驗的，就是你現在想像不到啲人可以是覺得我的存在為了國家。反而多數我估大家都個經驗都是覺得為什麼有國家或者有社會有政府，就是說喂，咁我佢可以保護到我啲一啲嘢啊嘛，佢容許咗我啲一啲嘢存在啊嘛。如果唔係，我不如上深山去居住好過，係嘛，仲有自由添，係嘛，唔會受法律唔會受嗰啲眾人嘅眼光，係咪咁辛苦咁慘？其實盧蘇都有講嘅，一個好中意嘅哲學家盧蘇啦，佢都講以前喺未 civilized 狀態，喺自然狀態裏面，其實好開心啲人，冇唔平等啲嘢嘅，不過就慘啲，因為要自己揾食啦，冇咁多 division of labor 啦，亦都有啲恐懼啦，係咪，始終係你冇咁多人嘅協助。入到文明嘅社會嘅時候呢，其實咪慘㗎喎，係咪，即係你又職級高過我，你又叻過我，我好多時候會有 jealousy， 又有唔開心，又有比較咁樣。即係呢個問題就話，我想講咩呢，社會或者國家為有啲乜嘢囉。呢存在，所以又可能帶出另一個問題嘅。所以就係有時一本書或者哲學都有時要有啲嘢假設嘅，即係未至於去到話哇完全所有嘢都要 proof。如果係唔係就乜都講唔到。不過Jeffrey 問咗同埋柴哥問咗個好嘅問題，就話帶出一樣嘢就係邊個先咧？係個人先定國家先？ 譬如我問阿 Jeffrey， 你頭先嗰個問題咧，你話人權與主權孰輕孰重咁樣算啦，係嘛？敍利亞內戰死好多好多人，咁你話如果而家聯合國咧係一個強勢嘅聯合國，而唔係弱勢嘅聯合國，咁你話佢應唔應該派一個即係好精鋭嘅維和部隊、強大嘅軍力，空降敍利亞阻止個內戰咧？ 我梗係我會認同 嘅，即係你會認同嘅，即係話嘅主權咧就應該係從屬於呢個人權嘅， 嚇， 因為你即係避免生靈淘汰咧，聯合國應該制止佢內戰。 冇錯，係啊， 係嘛， 係冇錯。 咁但係當然而家嚟講咧，即係國際上咧就有兩批啦， 係 即係美國嚟講咧，佢就梗係認同你嘅，因為佢覺得佢就係呢個道德高地佢嘅代表啊嘛， 冇錯。 但係以中國為代表嘅一個陣營咧，就梗係否定嘅， 就話主權係 不粗暴干預內政嘅， 係 嚇。咁所以即係就係爭論不休嘅， 係。 你冇咗嗰種豬油味，冇嗰啲咁嘅油味。 冇 咁 係啊， 我呢個正啊，呢個 係好特別啊，個味真係。 好 清新咯，我就覺得佢唔同一般嘅月餅。 黑松露嗰個嗰種味道， 特殊香味， 係咯，特殊香味出到嚟， 係啊，呢個好重要，我哋講。 迷你奶黃月餅原價288元，7月31日前訂購一盒258元，訂購兩盒或以上，每盒只售228元。 限量1000盒迷你松露奶黄月饼，原价328元，7月31日前订购，每盒288元，100%香港制造，冇添加。 同一送货地址订购松露金鱼或奶黄金鱼，即可享买10送1优惠，多买多送。 查询或订购，请上 www.25686811.com 或者致电25686811啦。